朝鲜法律工作者委员会发言人就日本反动集团进入新年更加毒辣地进行阴谋活动，以图抹杀旅日朝鲜人的民主民族教育仪式，2月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今年1月26号，日本大阪地方法院辩护地区行政当局采取措施，来把大阪朝鲜学院从教育补助金支付对象中排除在外，而且作出无理的判决，驳回朝鲜学院方对此提起诉讼的正当要求。这是停止对朝鲜学校支付教育补助金，来要给学生家长强加财政负担，造成心理压力，进而让他们脱离我国和总联的怀抱。旅日朝鲜学生是上世纪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强征到日本的朝鲜人后裔，而他们读书的学校是在日本当局的合法承认下运营的民族教育机关。大阪地方法院的这次判决是完全违背关于给外国人提供同等教育权利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反人伦、反人道犯罪行为。日本反动集团执意要抹杀旅日朝鲜人的民族教育，他们的行为令人联想到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妄图扼杀朝鲜民族、剥夺朝鲜语文，甚至创世改名的穷凶极恶的弥天大罪。日本反动集团不但不对其向我们民族所犯下的过去罪恶进行谢罪和赔偿，反而加以美化和粉饰，被再度侵略野心冲昏头脑，丧失理性，无恶不作。他们的反朝妄动和民族歧视活动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日本反动集团理应立即停止其对旅日朝鲜人民族教育的无理歧视行为，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就将由日本反动集团承担全部责任。